咏叹调和拿破里歌曲，曲目有重归苏联托、女人善变、今夜无人入睡、罗马人的吉他、我的太阳、这位小姐、那位太太、我祖先的坟墓、穿上戏装、妈妈、朝中宴、香蝴蝶、勿忘我、多么快乐的一天、要以我的快乐、饮酒歌、离开了她、世间美丽的少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感受音乐与歌声的交响，聆听舞蹈与旋律的对话，请进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歌舞剧场，每天10点22点播出。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的音乐节目。在接下来的歌舞剧场时间中，为您播放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演唱的一组歌剧咏叹调和意大利歌曲，曲目有《星光灿烂》《心中只有你》《古时在文森纳哈的宫廷中》《负心人》《往日的夜晚多么宁静》《戈德曼斯特》《妈妈这酒好烈呀》《我的绅士和上帝》《我的心灵已经疲惫》一个幸福的日子，民谣回响，饮酒歌，啊，咪咪你一去不返，和请让他相信。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 meine Welt. Ich möchte deine Atem trinken, würde dir zu Füßen sinken, hier allein. Wie wunderbar ist das Leuchten des mein ganzes Herz, wodurch ich mich, kann ich nicht sein. So wie die Blume wird, wenn sie nicht ist, der Sonne scheint. Dein ist mein schönstes Lied, thank you. klein Sack, klein Sack, war nur da, Kino, das war ja, nur das Brise, ja, mit klein Sack, war mir, Pare, sentia e questa mano stringermi alla sua man sentia mi tradia mi tradia statico dai labbri suoi bendò ed ella in suon angelico amo amo te sol di ciò tol che sembrò l'empire ma privisi all'alma mia in suono angelico amo te sol di te ammi tradia ammi tradia Foto sulle mani, quello che per te era.

Amor. Thank you. Thank you. strizzava la terra, stride al suono il loro e un passo sfiorava l'arena. Entrava il fradrante. Ich verstehe, ist es so?